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一日早朝照常在金銮殿上进行，还不等左相一派的人跳出来弹劾太子，左相贪墨军饷构陷老臣的罪名就被谏官一条条摆了出来。金銮殿上朝臣激愤，纷纷奏请嘉宁帝查抄相府，要一查这国之蛀虫究竟贪了多少家产。 请陛下查抄相府。 朝臣之中，就连从不介入党派争斗的老公侯亦是义愤填膺。左相一派的官员被朝堂上一边倒的气势吓住，加之群龙无首，样样的不敢出声了。太子素得朝臣敬重，在此事上倒是可见一斑。嘉宁帝顺应臣意，降旨查抄相府，相府男子背叛充军，妇孺发配西北。此旨一下，让众臣格外感慨，当年秦老大人被冤贪墨黄金时，何府上下亦是这般结局。十年轮回，真真是应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句因果循环的话。至于一剑劈了当朝宰府的太子爷，倒无人敢说他无罪，只是朝臣皆言太子心怀百姓，感恩幼时帝师，悲痛之下才会手刃左相，虽法理难容，却在情理之中。简直不少百姓跪于重阳门前为太子求情，希望陛下能看在往日太子的功劳上酌情处理。按理说，穆王已亡，武殿下是个吃斋念佛的慈悲人，九皇子尚是少年且远在西北，大境能撑得起江山的皇子唯有太子一人。这回朝臣们搜肠刮肚琢磨着帝心，在金銮殿上前赴后继为太子说好话，哪知最该松口的嘉宁帝却淡淡地将处置太子的事压了下来，既未责罚也不放出来，把一众朝臣吊在半空中，就这么散了朝。得，他是皇帝，被关的又是他的儿子，关大臣们什么事儿啊？大臣们自个儿安慰自个儿之后，憋屈地回府了。国终究不可一日无储君，在太子被关的第三日，迎娶安宁公主的东迁使团到来，还是将太子之事推上了风口浪尖。再怎么样也得想想皇家别院里千里迢迢来嫁太子爷的北秦大公主啊。朝臣们终于找到了解救太子的理由，一封封奏请陛下早日赐婚的折子在上书房里堆得有丈高。嘉宁帝前些时候关着太子，真的只是想晾晾他，这几日却是实在自顾不暇。上书房里堆积的折子他连翻都未翻，脸色一日比一日阴沉。不用猜也知道，整个大晋朝能让他焦头烂额的只有晋安侯府里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帝子元。赵福匆匆走进上书房，抹了抹额头上冷汗。 陛下， 今天又是谁呀？ 嘉宁帝立于窗前，手里端着杯茶，渗人的目光扫过来。 是林远侯。 他到底想如何？散了朕的朝廷不成？这些公侯怎么回事？难道朕这些年的恩德还不够厚吗？就只心心念念着一个帝家。帝子元才一回朝，就上赶着表忠心去了。 赵福惴惴不安，不敢开口。自左相被诛，太子押于宗人府的第二日起，帝子元开始秘密地和朝中老臣见面，每一次都很隐晦，并且前几次嘉宁帝在京中的密探并未发觉，直到前日深夜守在晋安侯府的暗卫不小心见到帝子元深夜出府，跟上了前，就再也没回来。赵福觉得有意，将大半暗卫布在晋安侯府外，这才查到帝子元每日秘密约见京城修复的公侯或老将，他一得到消息就禀告了嘉宁帝。 许是前几日帝承恩送来的纸条上的那句话刺激了嘉宁帝，他眼都没眨就直接坐实了帝子元颠覆大境的野心。否则他好好的日子不过，见这些当初一起和韩帝两家打江山的老臣做什么？更令嘉宁帝惊心的是，帝子元见的还是一向对韩家忠心耿耿、手握兵权、德高望重的臣子。当然，忠心耿耿四个字是他们和帝子元见面前嘉宁帝认为的，现在这些人是不是还忠于他，真是说不准。 林远侯、安永侯、张仲、胡云，帝子元的手段倒不低呀。若这些人真向帝家效忠，朕可以倚仗的老臣就失去了一半，而且京城驻兵就在林远侯的执掌之下。 陛下，奴才倒是认为不可轻信，虽说暗卫折了不少好手才查到这些消息，但是靖安侯君约见的大半都是陛下可以信得过的老臣，若他只是以此来迷惑陛下，那…… 赵福说的嘉宁帝岂会不知，偏偏帝子元聪明绝顶，虚虚假假，真真实实，这些老臣里大半都是效忠于他的臣子，其他全是平日里中立的老勋爵，他动不得也不能放任不管。若帝子元真的动手，这些人反倒会成为掣肘他的棋子。嘉宁帝是个刚愎自用的皇帝，按理说这些人都是他重用了几十年的老臣子，不应该如此简单的就怀疑他们的忠诚。可是他天性里对帝家和帝圣天忌讳太深，执念太重，否则当初也不会因为一己私心就灭了帝室满门。当年帝家在朝中威望可和韩家比肩，帝圣天在朝臣心中更是无冕之皇，是毫不逊于太祖的存在。如今太祖已亡，帝圣天还活着，若是帝子元携了帝圣天之事，这些人十有八九会倒戈。 赵福，你个名单出来，这几日朕寻个理由将这些人暂时调出京城。 嘉宁帝向来谨慎，不可能仅凭帝子元的一番动作就诛杀大臣，只能暂时寻个最稳妥的方法来处置这件事。 陛下，这里面不少大人在朝里都兼任重职，若是他们被架空，那朝廷里头怕是会乱啊。 哼，这些历经几朝的老狐狸朕素来就不信，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当年帝圣天安插在朝里的？这些年朕提拔上了不少新贵上来，就是为了可以取代老臣。朕本来还想打磨他们几年，如今事急从权，提前将他们拉上来也好。据你指吧。 也是，这五六年朝廷出了不少新贵，都是陛下一手扶持上来的，绝对忠心于皇室。陛下，东迁的使团已经到了，三日后会和北秦大公主莫双一起拜会陛下，陛下可要提前跟安宁公主知会一声。 在赵福看来，太子的婚事是板上钉钉的，唯有东迁皇子的求娶还是未知之数。 安宁这几日一点声息都没有，是去哪里了？ 嘉宁帝问得有些迟疑，像是对安宁心有愧疚，只是拉不下脸面承认。 唉，这几日公主足不出府，听说每日都在练剑。施将军原本这几日要回西北，也因为担心公主留了下来。 施正言倒是不错，配安宁也合适。 安宁公主和施少帅默契相投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陛下若真的将安宁公主赐婚施家，就绝不只是成全小儿女的情谊如此简单了。施家掌握着西北20万大军，公主一旦下嫁，施家必对皇室更加忠诚。那东迁的三皇子， 赐些东西去钟秀宫， 告诉齐嫔，朕为韶华选了东迁的三皇子为驸马，若韶华安心待嫁，朕自会将小九从西北召回来。 是。 赵福想起那位荣华骄纵了半辈子的韶华公主，退了下去。谕旨传到钟秀宫，果然不出赵福所料，韶华收敛了公主的骄纵，应了这门亲事。毕竟江府已然倾颓，这对母女最大的希望便是远在西北的九皇子。若能换得九皇子归来，他们想必也是愿意的。更何况韶华以公主身份嫁到东迁，日后也是富贵一生。两桩婚事还未正式提上金銮殿，便有了变动。韶华公主代替安宁公主远嫁东迁的消息传了出来，东迁使团想必已被嘉宁帝许了好处，爽快地答应了这门国婚。公主府里，安宁听到消息时面色淡淡，抱着一盅热茶躺在回廊下的木榻上，整个人很是疲懒，像是在听毫无干系的事一般。施正言陪着他，见他如此忍不住担忧，却也想不到办法，只能每日每日和他说话。 安宁，陛下到底念着父女之情，没有让你远嫁东迁。至于韶华，太子住了左相，韶华日后在京里的处境只会尴尬，嫁到东迁也好。 他不过是想着我还能领兵，嫁到东迁去不划算罢了。 安宁摆手，眼皮子都不抬一下。施正言想说的话被噎在喉咙里，只得换了个话题。 殿下如今还被关在宗人府，看陛下的意思，怕是不会轻易接过此事。 只有皇兄才能撑得起大京，父皇不会动皇兄东宫之位的。他关注皇兄，只是想给他一点教训。 你怎么知道？ 猜的。 施正言见他又成了这模样，正欲想些有趣的话题，安宁低低的声音传来。 正言，再过几日我向父皇递个折子，咱们一起回西北吧。 靖安侯府和皇家对立，太子被囚禁在宗人府，三国国婚在即，京城里都一团糟，安宁哪个都放不下，怎么都不应该选择在这个时候回西北才对。再说你以前不是请过旨，陛下说你若不成婚便不能回西北。 安宁睁开眼望向皇城的方向，神情说不出的悲凉。 现在他不会说这话了，我在京城已经对他没有作用了，他现在需要我去戍守西北才是。 安宁。 施正言被他面上的神色一惊，握住他的手，只觉得冰凉无比。 我这个父皇啊，最是会用人了，臣子如此，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不例外。 你要出府？ 嗯，走之前我要去见一个人。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